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傍晚，海慎居后院咚咚的声音响起。韩子安休息够了，踱步到院门口，朝院内瞥了瞥。宁子谦脱了上衣，腰上和背部缠满纱布，拿着木剑敲击在一棵槐树上。这一看倒是出乎韩子安意外。宁子谦虽饱读诗书，却不善武功，拿着木剑砍在树上，摇摇晃晃，气喘吁吁，才一会儿脸便憋得通红，眼底浮起筋骨被拉伤的钝痛。 临阵磨枪，难道你还指望三日时间就能脱胎换骨，上庄府抢走新娘？ 宁子谦收了剑，沉默地立在树旁。 如今云下大族里，子弟尽皆习武，你家中既有本事将你教的诗书接通，怎不让你习武呢？ 祖宅在南地，本崇尚武艺，只是我不喜习武，所以自小为傲长辈，便未练过。 为何不愿？吃不得苦。 韩子安是个气势浩然的主，这一句问来，即便并不熟识，宁子谦却未生敷衍之心。 若习武，遇事不遂人意，少不得会生暴力之心，必以武伤人，不如不学。 韩子安扬眉，手一挥，剑气扫过树干，一截树枝凌空落在他手中。他一手负于身后，一手持树枝，身形一动，朝宁子谦而来。这一式凌厉至极，且满含煞气。宁子谦挥剑挡去，哪知树枝轻松破过木剑，直直朝他刺去。宁子谦脸色一变，气息停滞，剑势之下竟被制得动弹不得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木剑停在宁子谦胸前一寸处，瞬息间煞气散去，院子里恢复宁静。宁子谦面色泛白，韩子安随手将树枝扔下。 今日叶府家丁不过略通拳脚，你已毫无还手之力，若遇到像我一般想取你性命的人，你能如何？昂首带路，武人如何，文人又如何？太平年代，文人手握笔杆，若心术不正，位居朝堂，寥寥数举亦能断人生死。如今云下大乱，群雄混战，不习武何以自保？你空有满腹经纶，活不到太平盛世的一日，学来何用？力量从无正邪，能区分的唯有掌控之人。人心正，手握之力必正。 他一字一句掷地有声，眉峰微扬，立在不远处，隐约间已有放眼天下的霸主之气。宁子谦望着他良久，最后目光落在手中断成半截的木剑上，长吸一口气，将木剑置于地上，朝韩子安深深一鞠。 永宁受教，请师兄。 他话音未落，长鞭破空声猛地响起，嫣红的长鞭从空中落下，卷起凌厉的气势，朝弯腰的宁子谦而去。这一击竟是丝毫不比刚才韩子安的剑势弱。韩子安面色微变，猛地将宁子谦拉至一旁。韩子安心底微惊，以他的身手，这一鞭竟也躲得甚是狼狈。一道墨黑的人影凌空落下，立在两人不远处。韩子安抬头望去，倏地怔住。黑发紧严，圣贵无双，除此八字无言再喻。看着面前的女子，韩子安足足愣了片息之久。此后经年，他再也不曾如此时一般惊讶过，因为在属于他的时代，除了这个人，他再也不能遇到与他比肩之人。这句狂妄至极却是事实。小院内突然出现的女子漫不经心地瞥向韩子安身后的青年，轻轻吐出两个字： 过了。 明明刚才使出了火气十足的鞭子，可他此时的声音却分外的慵懒随意，兼又带了一抹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韩子安被这一声惊醒，见宁子谦默默行到两人之间的空地，朝着女子跪下，眉一挑，便猜到怕是这少年家中之人到了。 如此骇人的内力和气势，也不知是南方哪家显贵。 姑姑， 有宁，你今年多大年岁了？ 见墨衣女子一声问，立在一旁的韩子安眼中金光微闪，骤然明了，以他的身份，就算从不过问他族晚辈之事，也知道晋南帝家当家人唯一的子侄恰好名为永宁。 这女子竟是雄踞一方盛誉满意的帝家家主帝圣天，意料之中，这般风姿实在舍他其谁。 再过一个月就满十五了。 十五岁了，擅自逃离宗祠，一言未留离家千里，让家中长辈担忧，就是你长到如今的出息。 不轻不重的一句喝问，帝永宁脸色发白，垂在西边的手握紧。 姑姑，太爷爷将我锁在宗祠内不得离开，我若不来，世兰定会被家中长辈逼压嫁与他人，我对他有诺在先，又已立下婚书。 这算理由？不过一个认识三个月的女子，就值得你忤逆长辈私立婚约，将自己糟蹋成这副德行？ 见帝永宁抬手要反驳，帝圣天眉一扬， 怎么，我说的难道有错？你千里而来，以为你是布衣之身的叶家，可有动容惭愧？履行和你定下的婚事，你心心念念的叶家小姐可曾出现，给你半句交代？ 帝圣天的话不可谓不重，帝永宁眼眶泛红，犯了倔，不肯接受自己满怀诚意忤逆长辈奔波而来，只换得这么一个下场，一时激愤开口。 如果我表明身份，这桩婚事叶家定不会毁。 你当初化名立婚，不过就是为了求一场真心，与帝家名声换回一场婚事。哼，永宁，你不嫌膈应的话。 有些人天生有一种本事，嫌弃人嫌弃的理所当然且毫不违和，譬如帝圣天。帝永宁和韩子安俱被这句话噎住了，未等帝永宁辩驳，帝圣天复又开口。 叶家在苍城不过有点小虚名，半年前想必是爱你之才，指望你将来出息了扶庇叶家，才将叶诗兰许配于你。如今他们攀上高枝，便视你如猛兽，弃之休之。如此见风使舵、阴险下作的做派，如何能与我帝家结亲？至于那个你真知爱之的叶诗兰，你亲自上叶府讨要说法，众目睽睽之下于门口受辱，这是小事不成？她是叶家小姐，是个主子，即便被父兄挟制，岂会毫无所知？她连一个交代都懒得做出，又如何值得你做到这一步？ 不愧是帝家的掌权者，他一身风尘，才刚到苍城，就已将帝永宁遭遇的事查得清清楚楚。帝永宁脸色通红，想为叶诗兰辩驳几句，却被这席话臊得半句都说不出。帝圣天说完，不再管帝永宁，朝韩子安抬手望来，琥珀色的眼底通透睿智，他敛了刚才教训帝永宁的长者气势，微一抬手。 晋南帝圣天。 战乱年代，凡朋友之间相交时，必会详细报上家族发源地，以便旁人知晓。有勇气如此自我介绍的人，天下少有。但巧的是，这院子里就站了两个。不知何时起后，在一旁的赵福脸色一变，飞快瞥了眼帝圣天，低下头。 北方仍在混战，南方却稳如磐石，此时的晋南帝家算得上云下第一氏族，想不到主子不经意救下的少年竟是帝家的小公子。 在下韩子安。 韩家乃北方巨擘，他如此硬足矣。 帝永宁虽知今日救他之人非比寻常，却未料到竟是威震中原的韩家掌权者韩子安，亦是颇有几分愕然。 永宁鲁莽冲动，这次得韩将军相救，这个情他日帝某必会报答。 是帝圣天成我的情，而非帝家。不愧是帝家家主，一句话滴水不漏。若不是帝圣天的身份，天下无人敢冒充，真不敢相信他不过比跪着的少年大了4岁而已。 帝家主言重，区区小事不过是见之不平，无需挂怀。帝家主此来苍城可会留几日？ 帝永宁耳朵一竖，小心翼翼朝帝圣天瞅了一眼。帝圣天意有所指回道， 久不出晋南，难得出来，自是该多留几日。 帝家主若不弃，海慎居是个好住处，我正巧带了几坛好酒出来，闻家主善酒，可愿一试？ 韩子安笑道，抬手朝前院引客。以帝家护短的做派和帝圣天刚才霸道的名声，这回帝家的眼珠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帝圣天肯悄无声息地回晋南才怪。帝圣天不是扭捏的性子，颔首道一声， 韩将军盛情，帝某叨扰了，跪一夜再起。 他朝院中跪着的帝永宁轻飘飘丢了一句后，便随着韩子安去了外楼品酒。内院里一时安静下来，夕阳渐落。自帝圣天到后，帝永宁少年的盛气被磨了几分，他垂头跪在小院里，冷风吹过，颇有几分凄凉。赵福这般的韩家下人哪里敢看帝家小公子的笑话，早就退了下去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